头山河尽好，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，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， 被赋予了新的风摇，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，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， 世界的尽头建造 世界的空间里奔跑，嘿呦哦嘿呦哦吼，嘿呦哦嘿呦哦吼， 他一直在守候， 嘿呦哦嘿呦哦吼， 他一直在守候， 嘿呦哦嘿呦哦吼， 直到时间的尽头 太美好，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， 值得去骄傲， 时间的尽头建造 世界 的空间一般般， 哎呦哦哎呦哦哦， 大草原，北京城里我看不见，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，我不喜欢挤大公交，我有一个可爱的干妈妈，她在草原上养了很多马，她的歌声高亢又嘹亮，越过长城到天安门广场， 我很喜欢那大草原，城里我看不见， 我很喜欢那骑着马儿跑， 我不喜欢骑大公交， 我有一辆那吉普车，它带着我翻山又过河，翻过了巍峨的景山，越过了著名的童子河，我想一路开到珠穆朗玛，可万一可万一他该怎么办，我想一路开到吐鲁番，可万一可万一他该怎么办， 我有一辆那吉普车，带我翻山又过河，翻过了巍峨的景山，越过著名的童子河， 曾经有人说有时间没有钱，他也曾说过有了钱却没时间，我说我有钱我又有时间，这是我多年未了的夙愿，他们聊的都是阿尔卑斯山，我最多也就爬爬香山，他们说的都是爱琴海，我一头扎进石沙海， 他有时间他没有钱，有了钱他却没时间， 我有时间我又有钱， 这是我多年未了的夙愿，